在很多公司呢成立整整十年的时候呢，都会举办这样的大型的纪念活动，是吧？那么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呢，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推出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集唱片。那么在1997年，贝塔斯曼唱片啊，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名字哈。那么可能这个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哈，当然也是有一定这个岁月沧桑经历的才知道这个名字哈。那么贝塔斯曼呢，其实就是 BMG 唱片公司。那么 BMG 呢，相信很多朋友这个也有印象，但是可能不知道它就是贝塔斯曼，是吧？那为了当时呢纪念大中华区成立十周年，就推出了一张华语合集，名字叫做《定做一个天堂》。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这张唱片。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合集《定做一个天堂》当中的第一首歌名字呢，一样就叫《定做一个天堂》。那么这首歌呢，汇聚了当年 BMG 唱片公司旗下在我国港台地区的大量人气歌手，比如说刘德华、梅艳芳、吴宗宪、钟汉良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呢，刘嘉玲和黎姿等以演戏为主的演员也和 BMG 有歌手合约的关系，所以说呢，在《定做一个天堂》这首歌当中也出现了他们的声音。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这首歌曲，由刘德华、梅艳芳、郑伊健、刘嘉玲、黎沸辉、吴宗宪、陈小春、彭佳慧等等将近30名歌手演唱的歌曲《定做一个天堂》。 想要在蓝天自由地飞翔，鱼儿在大海自在地徜徉， 在你的心中是否有天堂？能不能告诉我它的模样？ 这世界总有太多的挑战，哪里才是让我避风的港湾？用我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 用我的心 家。 定做一个天堂，这是来自刘德华、梅艳芳、郑伊健等将近30名歌手演唱的歌曲。那么同样也是贝塔斯曼唱片，也就是 BMG 唱片公司在大中华区成立10周年之际的时候推出的一张纪念专辑《定做一个天堂》的同名主打歌。BMG 唱片公司呢，曾经有两位无可撼动的绝对王牌，一位呢是女歌手梅艳芳，还有一位是男歌手刘德华刘德华。那么这张合集呢，并没有收录梅艳芳的独唱歌曲，不过呢，刘德华自己演唱的歌曲《每次醒来》是排在了专辑的第二首歌的位置。不过呢，刘德华并不是直接跟 BMG 公司签约的，只不过呢，是他的制作公司把专辑的发行和宣传权交给了BMG 公司而已。好吧，接下来就来分享刘德华的作品《每次醒来》。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从来没有这样多轻盈，花静静躺在桌上，水静静流向四方，想着要做什么，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对方。最喜欢散步了我的你，也不是拖延，也不是着急，从不说想哪里去，从不走向哪里去，无尽事有尽事，我们竟就这样避开了决定。哦，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是啊，而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和一句爱不能依赖。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是啊，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我会在原地 每次醒来，来自刘德华。在 BMG 时期呢，刘德华和吴宗宪共同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笨小孩》，对吧？当然了，其中还有歌手柯受良。可能呢，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刘德华和吴宗宪其实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呢，就是因为在同一家公司，所以说相识。当时呢，吴宗宪认识刘德华，毕竟呢名气太大了，是吧？不可能不认识。不过呢，刘德华好像并不认识吴宗宪。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呢，刘德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好，请问能不能往边上坐一点，给我留一个位置呢？”后来呢，两个人就熟了呗，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吴宗宪的歌，叫做《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 专心了又如何？有你的梦，一层空，一层痛，一层往事如风。空，用什么能解脱？伤心的人孤立在雨中，却无法回头。看着你背影远走，我的心阵阵的痛，却只能听着你说，终究该走的人不会留。就算痛一场，痛一场，痛一场，还是我痴心的泪坠过，不愿醒，宁愿从此为你留。就算痛一场，痛一场，痛一场，还是我鸳鸯的心已沉落在风中。又如何？有你的梦，一层空，一层痛，一层往事如风。 这是来自吴宗宪演唱的歌曲《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啊，这个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哈？光听他的声音呢，会觉得这是一个俊俏的小伙哈，但是呢，一看脸，呵呵，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以 BMG 唱片公司在当年成立十周年之际推出的合集《定做一个天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柠檬不萌说对《晴冷却》这首歌还是有些印象的，当年好像就是因为这首歌，刘嘉玲的声音才开始被人注意。相约说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太好听了，宪哥的经典之作哈。那么其实呢， BMG 唱片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可以说称得上是风光无限啊，除了刘德华、梅艳芳两位王牌之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吴宗宪，还有这个唐娜、裘海正、钟汉良、尤鸿明等人，也都是效力在这家公司的旗下。那么其实呢，这个旗下的歌手大家也能感觉到哈，很杂。那么杂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哪儿的歌手都有，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是吧？这就是因为呢 ，BMG 公司在1996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疯狂地收购了很多唱片公司，比如说台湾的巨石唱片，这以前呢是滚石旗下的子公司，再比如香港的这个艺能动音啊，通过不断的兼并和收购，啊 ，BMG 公司呢是不断壮大。虽然说像刘德华、梅艳芳这样人气和实力绝佳的歌手，没有其他四大唱片公司那么多，歌手阵容呢也不算是特别抢眼，但是呢像钟汉良、郑伊健这些在年轻人群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歌手却有很多，这一点呢就已经非常要人命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钟汉良的歌《亲热》。 爱情开始，但每一天也有人爱情结束，我却只为了你牵肠挂肚。你是否知道我真情流露？多爱一个人必须坚强付出，那我一定是那个固执的人，因为我相信爱终将到来，只要我坚持到最后一刻。哪怕风吹得寒冬，哪怕雨令我湿透，我的心不会摇动，我会等你到时间的尽头。我爱上你， 我爱上你， 一定爱到底， 一定爱到底， 自动有一天， 有一天 接受我亲热的心到你梦。 亲热来自钟汉良哈，这歌的内容呢就跟这个名字一样火热哈。那么上半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嘉玲演唱的《情冷却》。刚才呢我们听众也提到了哈，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刘嘉玲跟她老公梁朝伟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但其实呢刘嘉玲并不是很喜欢去做歌手，当年呢唱歌出专辑很大程度呢是受大环境影响，那么那个时候的演员和歌手呢都要全面发展。不过呢刘嘉玲就说自己不喜欢当歌手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梁朝伟当了歌手之后呢应酬就变得非常非常多，而刘嘉玲呢又不太喜欢这样很忙碌的生活。那其次呢就是出去演出是吧，那歌手呢你要跟观众互动啊，而且有的甚至是直接接触是吧，年轻时候的刘嘉玲呢就也很不适应这种跟观众接触的方式，所以说后来就哎呀还是演戏吧，不要当歌手了哈。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的是刘嘉玲的《情冷却》。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情冷却，情冷却。

受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小雨天气的过程，请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的是 BMG 唱片公司在当年大中华区成立10周年之际推出的合集《定做一个天堂》，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啊，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2000年呢，算是 BMG 唱片公司最风光的一年了哈。随着吴宗宪的阿尔法唱片成功的挖掘出了周杰伦、刘德华、梅艳芳等等歌手呢，风光依旧。BMG 唱片呢，在这个时期创下了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这家唱片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线了。随着吴宗宪经商失败，将阿尔法唱片拱手卖出，刘德华的制作公司收回宣传和发行版权，再加上梅艳芳的病逝， BMG 发展势头呢受到了重创。那么随着王牌歌手的流失， BMG 唱片公司旗下呢只剩下了陈小春、彭佳慧等等歌手，所以说呢难以更进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分享歌曲，一会儿再说吧。一起来分享彭佳慧的歌曲，名字叫做《爱到无可退路》。 像无根的 这是来自彭佳慧演唱的歌曲《爱到无路可退》。小洛说，原来唱片公司还有这么多故事，忽然知道为什么周杰伦当年会给陈小春写很多的歌。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两个人在拍摄《头文字 D》之前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拍了那部影片之后呢，好像交集也不多，但是在那之前很久呢，周杰伦就给陈小春写了很多很多的歌了。蔚蓝十字说，吴宗宪和刘德华的关系很好，我猜当年周杰伦给刘德华写歌被拒绝，吴宗宪一定没少安慰他吧，一边是自己的徒弟，一边是自己的朋友，他呢也很难做哈。那么说到这个朋友嘛，这个最近呢有一个值得吐槽的事情，就是郑伊健、陈小春等等早年古惑仔的原班人马出演的一部影片《黄金兄弟》。哎呀，说到这部影片呢就浑身疼啊，各种疼，最疼的还是心疼，所以说只有一句话想吐槽，就是真的放过这帮人吧，还有我们的真的是童年了。好了，一起来分享郑伊健的歌《哎呀呀》。 我没有太多的睡意，望着天花板全都是他微笑的图案，总以为自己是个成熟的男子汉，只为他甜蜜小小的日记，茶不思饭不想做你难安。哎呀哎呀，他没有长腿杨柳腰，我哎呀哎呀，他不算精明或能干，我哎呀哎呀，他或许迷糊也平凡，但我就是爱他，哪怕他的爱只能保留一半。闭着的夜里，我没有太多的睡意，望着天花板全都是他微笑的图案，总以为自己是个成熟的男子汉，只为他甜蜜小小的日记，他不思饭不想做你难安。哎呀哎呀，他没有长腿杨柳腰，我哎呀哎呀，他不算精明或能干，我是迷糊也平凡，但我就是爱他， 就是爱他， 哪怕他的爱只能保留一半。 郑伊健，哎呀呀。其实呢，2003年前后 BMG 唱片公司在华语歌坛的事业版图算是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内部呢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的王牌歌手的流失，外患的是母公司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和索尼公司决定将两家公司旗下的唱片公司进行合并重组，组成一个新的公司 Sony BMG。 当时呢，华语地区的歌手受到很大影响，陈小春、吴宗宪等人被迫改换门庭。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在 BMG 唱片公司工作的音乐人呢还是很有情怀的，觉得合并之后呢就不是自己原来深爱的那个公司了，所以说呢就直接导致了集体辞职的事件。其实呢，我也想做一个个人的猜测，那是不是有可能也是因为这家公司来自日本呢？和索尼唱片合并之后呢， BMG 唱片正式从全球化的唱片产业当中就消失了。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合集《定做一个天堂》当中的歌曲，由黎姿演唱的《我的日子有你分享》。 就像咖啡一样。 这是来自黎姿的《我的日子有你》分享。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今天分享的是 BMG 唱片公司在当年大中华区成立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专辑《定做一个天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ZM 说，前几天呢刚刚过完第四个结婚纪念日，结婚四年呢说长不算长，但说短也不短。现在呢平淡的生活已经成为了常态。不过呢我一直觉得只要相爱，纪念日其实也很平凡，平凡的每一天呢也都是纪念日。嗯，是。最近呢我的一位朋友呢就在聊天的时候就跟我提到说，诶，突然间今年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就不约而同的都给忘记这个事情了，后来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风波。好吧，我觉得挺好的哈，证明两个人已经亲密到一定程度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黎费辉演唱的《想着你的人》。黎费辉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人，刚才我们聊到的刘嘉玲、彭佳慧等人呢都跟他有过多次合作，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刘德华的《练习》等等歌曲也都是黎费辉作曲。但是呢黎费辉自己不红，他呢出过几张专辑，优质的音乐不少，但是市场反响平平，甚至呢很多歌还是别人唱红的，比如说他的那首《爱你的余温》，后来呢张信哲翻唱成为《爱如潮水》，哎，就火了。好吧，我们在这张《定做一个天堂》的合集当中呢收录了黎费辉的歌曲《想着你的人》。那这首歌呢原本也是收在《想着你的人》同名专辑之中，一起来分享吧。 深爱过后的余温，为何我的一生总为情所困？等也等不到你最后深情的一吻，谁说爱能完全改变一个人？问题在我心中浮浮沉沉，怎样的爱才算是完成？上天给我如此的缘分，却忘了给你该有的认真。我想着你的人，念着你的吻，痛也痛得真。你的不满分总是空留余恨。我想着你的人，念着你的吻，总为情所困。等也等不到你最后深情的一吻，谁说爱能完全改变一个人？ 这是来自黎费辉演唱的《想着你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的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裘海正演唱的《解铃》。裘海正呢最早是在飞鹰唱片出道的，跟伊能静啊、方文琳被称作飞鹰三叔，后来呢中间也换过几家唱片公司，最后呢在 BMG 唱片最鼎盛的时候呢，大概在1999年左右，他是选择了淡出演艺界，因为当时呢他已经把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之上，后来呢也从事过一些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但是呢都是幕后的状态了。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就是跟 我当时的感觉一样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个男生，结果呢后来一查才知道，是一位女士。好吧，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来自裘海正的《解铃》。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异形契约》，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十一点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无缘再继续那些无谓的哀怨，一颗真心能分几遍？你若不需要，我也不再给，免得又突然心粉碎。我告诉自己，既然当初别后悔，没有什么能再追回，总要沾过泪才懂心会碎，一切当作爱的滋味。我的心谁了解，我的情谁体会，我的伤谁来抚慰，给你的真情依旧当是冬去的流水。你要是不肯回，我何必苦苦追，自己把自己纠结。原来所有的爱，所有的苦，全都是自己找来。我蓦然回首，这一路才知结铃还需系。告诉自己，既然当初别后悔，没有什么能再追回，总要尝过泪才懂心会碎，一切当作爱的滋味。我的心谁了解，我的情谁体会，让谁来抚慰，给你的真情依旧当是冬去的流水。你若是不可回，我何必苦苦追，直接把自己纠结。原来所有的爱，所有的苦，全都是自己找来。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今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红花籽油？ 好，红花籽油啊，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还有红花大会共同推荐的一款健康用油，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而且红花籽油它和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它里面含有的一种物质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亚油酸，含量非常高，高达80%左右。所以呢，它这个亚油酸很多人都是认可的一款健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对比之后会发现啊，花生油